花生多百姓，我哋梗系最积极，识听一定听 hkpeanut.com， 我系长毛。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啊，翻嚟大军阀啦。咁啊，今日咧就好多谢Tanya上到嚟啦，即系我哋花生台。我谂今次唔系第一次上嚟噶啦，其实我谂系旧年都即系系上过嚟，即系我哋嘅节目就好似即系行走天下，同埋唔记得咗边个啦。咁但系咧，即系搏击 会。 系啊，好似系咁，但系都要好多谢阿 Tanya， 因为咧最近咧，即系我好惊咧 Tanya， 即系其实变咗惊弓之鸟啦。因为其实咧最近即系连明报啊都有假记者去揾你啊嘛。 哦，嗰、那个佢喂，嗰、那个坦白讲，佢真系好快手啊。 啊， 我哋系礼拜，我系礼拜，好似礼拜五下昼啊，礼拜四下昼，唔系好记得啦。好似礼拜四五下昼，即系我哋宣布咗呢一个 决议文， 冇耐咧，好似就即刻已经 send 佢已经 send 电邮过嚟。但个电邮咧最怪咧就系当日嘅夜晚十一点几先个时间系咁啦。 啱啊，记者系呢啲时间最活跃。 但系当晚即系未到嘅，系一个未来嘅时间。 嗯， 系啦，咁再加埋咧，佢嗰其实佢个电邮咧系 at 明报嘅，咁但系咧佢个名咧即系佢前边 at 字之前嗰堆嘢咧就有啲古怪，佢串明报系串得唔啱嘅，即系佢变咗系面面包咁啊 M I N P A， 佢跟住加咗自己个姓嘅，我怀疑。咁但系 at 系明报嘅，咁所以我哋都话翻俾明报听，因为我唔知道明报嘅电邮即系咪会有一扎咁样嘅电邮地址。 咁啊渣少少喎。 系，但系你一立落咧，你觉得好公正噶。 M I N G P A O 啊嘛，大佬。 佢 争 个 G 啦，系咯，争个 G。咁但系 at 即系 at 嗰个咧，嗰嚿系啱嘅，系前边唔啱啫。咁所以咧嗰阵时咧，我都即系我都打咗个突嘅，咁我就。 关你做咩啊？ 佢話要做訪問，咁但係咧佢又要求去我辦公室嘅，咁就係話説咧，我家陣咧都冇咩辦公室㗎啦，即係我當然有我 chambers 啦，即係但係嗰個 chambers 係 唔方便做呢啲嘢嘅。 係啦，咁所以咧就我諗住去翻黨嘅，雖然呢個咧就係即係講關注議文就雖然係即係以個人身份啦，咁但係佢唔出黨嘅 logo 啊，或者揾個 corner 咪得咯，即係我諗住係好認真，佢望望下越望越唔對路啊，跟住有嗰啲 attachment 唔知 R 乜鬼嘢 R 嗰啲咧，即係咩 R A R 啊嗰啲我都未開咁啊，一二三我話揾個助手望一望啊，所以望完又覺得唔好對路，我自己望一望又唔好對路，咁跟住冇開過 attachment， 咁跟住就快脆脆就報翻俾即係明報聽，咁叫自己都小心啲咯。係啊，因為最緊要係咩？我哋其實 check 過嘅係真係有呢個人嘅，個、 哦、 下款個人名係有嘅，係真係明報嘅，但係好似係做港文嘅。咁我哋又揾人再刮過，咁跟住下面留咗電話，電話我哋又打過，但係一間貿易公司嚟。咁即係有啲啱，有啲錯，咁所以咧，我哋夾埋曬之後咧，都係覺得喂，不如問一問明報係邊定流先。 虛擬辦公室嘅地 方。但係佢離奇啊，因為其實佢係好早就收到風，就係、是、你簽呢個決議文啊嘛。 佢又唔係，我哋真係出咗決議文之後，佢冇耐就 send。咁、 哦 okay, 所以咧，佢係你可以話佢盡責嘅一個記者。咁但係當然我都會諗啦，我哇喺咁認真嘅要獨立訪問，我應該唔使其實 求其 啊，其實口頭攞個回應都得啦。咁 話俾你聽明報，咁你唔通話要 check 下個名？咩？我哋通常都系答咗先講噶啦， 系啦，同埋佢用電郵先。 事無不可對人言，有乜所謂啫？答乜就答乜 咁當然第一係咁啦，第二我以為佢想做個詳細訪問，所以咧就要有一個 office 咁樣。我又唔係好明喎，即係點冇乜理由啊？你係都訪問下其他人啦咁。咁但係 anyway， 即係你咁認真 send 個電郵嚟，即係話 係咯，好少記者俾電郵。 係啦，係啦，即係我係感覺上面我已經覺得好古怪噶啦。咁、哦、跟住佢有埋電話，咁同埋講真，佢你啊、我啊，或者你啊。嗰啲電話有邊個記者冇嘅啫？八下都有啦。你即係你求其問隔離嗰個咧都有噶啦。咁而且我哋啲電話成日響噶啦。你打嚟唔再咁咯。嗯、 喂，唔好講啲咁 serious 啲嘢住。 你真係 你同你講你輕鬆啲嘢。 梗係好啦。喂，今日已經走咗好多轉。 係咯，我就知你咁辛苦，所以 Anthony 呢個係。 你睇下你眼都腫埋，我已經。 Back question 嚟嘅，就我就想了解一下咧，即係你最近呢兩年嗰啲愛情生活啊點啊？ 哇！可以講呢啲，你真係 完全攻其不 繼續係為呢、這個。个普选继续努力噶， 因为我记得你上次立法会选举讲嗰句嘛，冇普选就唔嫁啦，或者 其实咧系 即系不分啦，系咪？咪好大镬一件事嚟噶， 我明咁 好大镬噶， 我都系为普选而努力紧咯。係，我唯有咁答你啦。 你真係 make 咗呢個 promise， 你會 keep 嘅。 係啊，嗱，我講個來源啦，個來由咧就有一次咧，我上 當年嘅無線有一個節目，就係阿 Dudu 姐啦，加埋阿廖啟智嘅太太叫做咩敏儀係嘛？ 陳敏儀 係啊，陳敏儀，再加埋我唔記得咗，死咯！我突然間唔鬼記得咗，真係老人痴呆啦。咁咧就有唔係而家叫老退化，咁啊跟住咧有幾個唔同嘅嘉賓嘅，咁其中一個係我，咁佢問我啊、哎，你家陣其實最重要係咩啊？即係結婚唔緊要咩？我家陣真係諗清楚咁啊，覺得係咩爭取民主緊要啊咁。咁跟住佢話：咁你嚇，咁、啊、你真係話冇民主你就唔結婚啊？即係呢個係咁樣嘅 conclusion 嚟嘅。 唔係，但係你嗰次我聽到嘅時候係喺嗰個辯論裏面講噶嘛。如果冇記錯係 cable 嘛。 嗰、那個就搞到就直情起曬頸筋啦。嗰陣時應該係同葉劉淑儀 坐。係咯。你鬥扯啊！ 係咁冇乜所謂。 我覺得你係戲言嚟咯。 我又唔會嘅咁。未咁咯，咁多 有冇男朋友先？話事 話，我而家 未必結婚係重要㗎。 好多男性朋友， 嗯， 嚇， 冇親密嘅， 冇 咁 dry， 都唔係嘅，邊個話俾聽定 dry 啫？誒、哎，一齊嘅又未必 intimate 係嘛？誒、哎，親密呢家嘢好難形容嘅，啱唔啱啊？ 明白明白明白。 誒、哎，明嘅明嘅明嘅，大家唔大個。 其實本來我想攞呢個做 introduction， 即係 break the ice 嘅，點知俾佢搶咗嗰個無謂咁。 好啦，咪不過其實咁當有拖拍就梗係好啦，咁但係冇得拍。 其實你都唔少嘅喎，我執。 你講唔講我唔細啊？係嘛？我就嚟四十五啦。 唔少男唔少男朋友，因為喺我嘅理解裏面都兩三個啦。 有啲上過封面添， 係咯， 係啊，好勁噶我，係啊，即係所以就好多謝大家仍然對我嘅感情生活有興趣啦， 包括阿岑建芬啊 嘛，係當然，哇，大佬明報周刊封面喎，你估真係嚇，唔好意思啊，真 係，我冇睇啊，我就睇咗個封面嘅嗰個時候， 嗱呢個封面咧就令到有好多好少揾我嘅朋友咧都揾我啦，就算揾我唔到嘅咧都會揾我啲朋友咧就變咗我啲朋友成為我嘅代言人咁樣咯，咁都幾好笑嘅，咁但係都係咯冇乜特別。都朋友啫，咁都系當然啦。你嗰一輪無啦啦出咗個封面之後，就搞到連男仔朋友都唔敢約你食飯啦。 咁咪堅嘅先。 咁你而家 office 嚟，你見到譬如我哋啲黨慶啊嗰啲都要照咁出席啊，咁好明顯真係好朋友，即係朋友啦。 好 close 嘅， 冇真係大家都唔會嘅。 唔係都，因為我覺得明報周刊有少道理，因為嗰陣時候冇記錯咧，佢依然嘅總編輯或者係即係阿頭啦，就係龍景昌啊嘛。 你而家零一啦。 龍景昌喺《明報周刊》做阿頭嘅時候，其實我知道佢同岑建芬係幾熟嘅嘛。 嗯， 嚇、啊、你唔知啊？唔係嘛？ 唔係，我即係你而家咁講，我梗係要 所以變咗做明報封面咯。 你都要咁樣，即係你大佬你講古仔要咁樣啊嘛？你要俾反應 我梗係要啦，係 啦，係咩？哇！點解嘅？你要俾呢啲反應噶嘛？ 明白明白明白。 係啦，咁 啊，你唔好唔記得阿Tan又係做 drama 嘅大佬啊！ 哎呀，我啱啱做過個 drama 咯，啱啱上個星期五。咁就係何適瑩咁，最近都係一個新聞人物啦，係 嘛？ 係啦，因為關於陳章明。 喂，你次次選真舉之前，你都搞 drama 嘅喎，尤其是贏嘅之前。 你唔好嗱，真係唔好亂講嘢啦嚇。 我記得你零八年之前咪又係。 其實我如果你講零八年之前，我反而好似我唔記得咗有，係啦，好似係零八年一月嘅， 係咯， 嗰陣時係你知東宮西宮㗎啦，我就由第一集開始做啦，可以話成名作就因為東宮西宮啦，咁跟住就有我自己嘅 talk show 嘅，一二年有，一三年我都有。咁我哋都係慈善嘅，咁今次上個星期五做嗰個咧就係辛苦女啊，咁咧就係即係你可以話係好辛苦嘅女又得，就係辛苦女又得啦。咁就係一個座位唔係好多嘅，即係百零人喺 Hong Kong U 嘅，咁就一班係叫做即係社運界嘅，你話去交唔交都好啦嚇，咁啊一批朋友，咁就最年輕嘅係22歲到嘅啫，咁啊至到咧阿傾啊。即係鄭麗瓊啊、Emily Owen 啊嗰啲都有一齊做嘅，咁就變咗有唔同嘅，即係跨年代多啲啦嚇。咁就講翻佢哋即係一啲社運。 唔係，其實我嘅 link 其實想講咧，你選舉贏之前咧，通常都係會做話劇嘅。 咁你2012點講先？ 你有做咩嗰陣時候？我冇留意喎、 啊。有啊，2012五月嘅時候，我做咗個 talk show 嘅，係慈善 talk show。嗰陣時啲錢咧係全部捐咗俾呢一個護苗，係啦，護苗係啊， 護苗基金 係啦，護苗基金即係資光方嗰、那個。 係咩？我冇留意喎，我諗住你輸嗰陣時候冇做，贏先做啫。 冇，跟住後屘一三年都有做。 喂，但係你2012輸好正常啊。 我咁呢個策略上面我哋都明白嘅，我哋都有檢討。 你排第二喎。 我知道。 嗯。 好明。 點贏啊？ 咁都係努力過啊！ 你知唔知道排第二係會瓜老陳㗎？ 咁當然，如果唔係，我哋都唔會一開波就開始告急啦。喂，即係。 如果大家仲記得當日我話我自己要排陳七嘅話，我咪話我陳六喎、七嘅位我係講我希望可以搶到末席喎、即係我都係面對現實嘅，我搶陳七啊嘛，即係搶。 你真係信自己可以搶到嘅嗰陣時候？ 咁 truly believe。 Well， 咁咩都要試嘅，你唔 真、啊， 你唔 係即係 喂老老實實，有啲嘢。 From the bottom of your heart、啊。 咁我覺得可能仲有兩成機會咧。 兩成㗎。 咁你都要做㗎，你都要做。喂，我覺得有機會已經好難㗎喇喎，即係講真嗰句。 唔係，因為點解呢？事後幾年先搵返嚟問呢個問題呢，就我覺得即係公民黨喺呢個問題上面呢要同泛民主派道個歉㗎喎。喂，你搞到新界西人哋兩公婆都撞暗晒，成個民主黨就係列黨咁，就喺新界西。喂，跟住你講到其實你攞嘅票數係又有剩㗎嘛 ,residual 嚟㗎嘛。 你 事後諗你哋有冇即係覺得有少少問題咧？ 咁當然啦，如果坦白講咧，即係 人生有好多嘢要檢討啊。 唔係當然，當然每一晚翻去都會檢討 添 啦。講真， 尤其是呢個咁重要嘅問題。 我自己好坦白講咧，就係如果當時想補翻兩席嘅話咧，嗱當然啦，我唔係余若薇。 系、 你記得08年我係排第一，余若薇排第二嘅。我亦都好明白我唔係余若薇。咁但係大家都叫即係努力下啦。咁亦都試過。咁當然啦，我哋都好希望即係有冇機會話考慮話分拆名單，但係亦都冇可能，係咪先？即係分拆名單其實到可能到最頭最尾可能都係得一席，甚至一席都冇嘅。因為其實你泛民係咪真係有條件分拆名單同一個黨？咁但係嗰陣 但係仲死喎、啊。而家咁嘅結果係。 嗱，咁你如果話真係計剩餘票嘅話，咁就每一個人都一定有剩餘票㗎啦。 你突好多嘛，大佬你。 每一條咁我都係努力緊第二席嘛，你要明白我哋努力緊第二席，點解你會覺得嗰堆係剩餘咧？你不如倒翻轉頭講，我係爭咗啲咯。 爭幾多啊？ 如果對 爭幾遠 上邊唔係有2%。 O K。 係啊。 但係你仲有泛民主派高你㗎嘛？係咪？好似應該冇啦。 我係排第八。 啊，咁講到好啲，好衞生 我係排第，我係排第八， okay. 我係排第八。我唔係即係我坦白講，我唔係話扮嘅話，我話新界線、新界西唔關事。但係我真係票數上面我唔係記得好清楚，因為如果好似港島區係爭好似4000票到 嘅。咁、okay. 我俾啲港島嗰個講法，有啲人話其實你個策略錯誤，累到阿劉家雄輸咗呢一個印象 啫。但係對於你嚟講，調轉頭嚟講都得㗎嘛。 咁我又唔會咁講，我覺得大家可以繼續努力嘅，即係咪先？即係阿劉家雄繼續可以努力，或者你見到今次嚟都有即係佢都有意向啦，佢已經宣布咗佢有意向啦，又或者好多新嘅朋友有意向啦，我覺得呢、這個。个选举嘅情况系公平嘅，即系我觉得到，譬如话如果大家真系觉得我公民党上次个策略错嘅，你要退公民党，你都可以喺嚟紧嘅选举可以表达，譬如话你觉得仍然系应该俾个机会咩人嘅，咁你有呢个自由嘅选择，我觉得呢一样。 不过今次应该会 ratify 啦，系嘛？ 咁又唔會用咩 red 唔 ratify 嘅， 即係起碼你唔會排第二啦。 選舉上面呢就有待呢一個公民黨嘅批准嘅，同埋我哋要經過會員大會。 但係報曬名啦嘛，我睇到報 了名就報咗，咁但係都要批核嘅。咁先就係有一個panel 會批核咗先，咁跟住呢就再要執委去同意，跟住執委再提上去會員大會通過先得嘅。咁所以就嗰個程序又同好似同民主黨有啲少少唔同嘅。 即係選舉委員會，跟住再執中央委員會，再呢個會員大會咁 上。差唔多啦，執委會啦，我哋咁講咧。 但阿普嘅嗰個意思就係話，即係其實今年嗰個公民黨嗰個不明朗因素就係少好多嘛，係咪？即係譬如 哇， 你起碼唔會話有，唔會有話湯家驊啊呢一啲啊，即係影響成個黨嘅團結啊，係咪？ 其實我覺得你話黨內嗰個不明朗，我覺得好似你咁講，可能會細少少嘅。咁但係黨外嘅不明朗係可以話係更大啦，因為今年嗰、那個團隊參加嘅團隊係多咗好多嘅。咁但係雖然話不明朗啦，但係我覺得同一個時候亦都係一個時代嘅變遷。咁作為一個政黨，你如果係有歷史嘅，你將會你後面有歷史，你前面有你要繼續行嘅，咁你當然要面對呢啲。即係變遷啦，即係好，你都見到譬如公民黨喺港島區，本來六席有兩席嘅，變咗七席得一席，咁你以後你而家變翻六席嘅，咁你會係點樣咧？咁呢個喺港島區就即係一個例子啦。 但係好明顯就係今次你唔會排第二啊嘛，再問你啫。 咁我都係不能答你，因為個黨都係未。 咪仲有冇人揀港島先？ 如果係新聞公告即係公佈嗰度咧，係有兩位人士咧向黨咧報咗名嘅港島區，就除咗陳淑莊以外咧，仲有一位叫鄭達雄。 嗯， 係啦。 咩何许人嚟 嘅？呢位系呢个北角嘅新晋男神。 哇，好靓仔噶， 跟你嘅啫系嘛？ 哇嗱，唔好讲，我真系冇咩人跟我嘅，真系大佬。 即系佢排第二，你排第一。 我都系嗰个句啦，党未批准，我好难边个话一二嗰啲，我好难答你噶。大佬，如果有啲咩冬瓜豆腐嘅话，真系唔知噶嘛，唔好介意啊。 明计唔计嘅？ 系啦系啦系。 咩到时炖咗冬菇，我唔知点赔翻个位俾你，大佬。 系，我哋啲都系小心啲好嘅。 但系陈家洛就唔会再喺港。 个党内嘅区嘅公布名单咧，暂时都冇陈家洛个名嘅。咁当然啦，我要讲 冇得再补噶啦，过截止。 咁当然，我哋个党有一个叫做咩话，叫做征召机制嘅，系啦，皱晒眉咁样咧，征召机制。但系征召机制咧，主要咧就系唔系话 即系我哋违反规则嘅，我哋 唔系 特事特办， 唔系我讲真啊，真嘅，真系如果假设嗰个区可能真系得一位人一位仁兄报咗，咁但系如果有啲咩事干，譬如佢唔能够出战嘅话，咁我哋都要征召机制咧，可能请一位朋友帮手。咁但系呢个唔单止限于即系主要，其实本来就谂住就系可能第一。或其唔係即係第二位啊，或者其他嗰啲嘅，即係跟名單嗰啲嘅，跟住排二三四啊嗰啲嘅。咁但係如果真係有啲乜嘢突發嘅事件嘅話，我哋都仍然要有一個機制去處理。咁所以就有一個叫徵召機制。但係暫時咧睇區議會嗰陣時都有㗎，係啦，即係個黨慢慢開始要建立個機制，我哋希望透明度高啲。咁所以可以話係今次嘅委員會咧，亦都訂立咗一啲唔同嘅規則啊，或者一啲程序，咁希望大家跟翻，咁可以叫得透明啲，咁希望下次都有規有矩咯。 明白。 系啦，唔好意思啊。 喂，你唔介意我一个直接啲嘅问题？不过我都系听人讲嘅啫。佢就话其实你08到12年嗰届咧，其实你做立法会议员唔系好突出嘅，系咪？ 系好突出定唔系？ 唔系好突出啊？ 唔系好突出。 有人咁讲啊？ 咁啊，咁唔紧要呢啲人。 即系冇代表作啦，即系话你就系。 我唔紧要啊，人哋讲咯。 唔系咁，但系 你点样回应啲选民啊？跟住你而家今次又再排第一选港岛，如果吓？ 其实你咪试下 new search 咯。系啊，我觉得 new search 就可以证明。 Google search 系，我讲真噶， 系 即系我唔会特登讲话啲咩特别嘅议题嘅，咁但系你话如果系啲咩代表作嘅话，我真系冇咩代表作，因为我有好多代表作。 唔系，但即系嗱， 你噏三样嚟听嚟。 保育 ，OK， 系例如咩啊？即係嗰個 Marino Conference， 嗰個係樹木，我主要講樹木添。如果嗰個係鬼樹啦，咁但係其實 generally， 如果大家仲記得嘅話，我係同詹志勇教授係會有一個樹木草案嘅，係啦個法案，我哋 呢個聽過， 係啦，我係草擬咗，交咗俾交咗俾政府嘅添嚇。 俾多兩樣嚟咧， 保育啦 ，H19 永利街啦，其實你如果要講啊，都仲有好多嘅喎。如果大家仲記得有一個有一單係喺乾德道千萬豪宅裏面變咗做好似個即係製造好多嘢啊！嗰個叫天湖，唔係叫天湖。 天津啊，天湖。 唔係啊，唔係，我唔記得咗啦。總言之，嗰輪係兩個禮拜都要做頭條咁滯嘅，因為嗰度係差唔多1000萬嘅樓，但係咧就裏面係嗰個廚房嗰個廚房咧個門咧係冇門嘅，你咧係好似個人咁闊咧，你先行到入去嘅啫。咁煮到最後係可以攞翻，落咗訂之外再賠償，我唔好記得啦。總言之，即係 區議員嘢嚟嘅啫，永利街同埋嗰個咪簽咩嗰啲大佬。 Sorry， 你自己翻去睇一睇，究竟係咪區議員嘅嘢咯？ 啊！你自己唔係立法會啊！ 我唔會同人拗，有咩代表作㗎？你自己翻去睇 new search 啦。我覺得即係 new search 個 news 嘅嗰啲嘢就已經係證明咗一切㗎啦嚇。即係我絕對對我自己嗰四年嘅 任期 嘅代嘅 五區公投你都唔講嚇， 係咯？ 哇！五區公投 我幫你作 嗱，我老實講，五區公投我真係唔敢一個人領功咯。 哦 ，OK。 咁當然啦，頭先嗰啲咧，我哋有好多都係同埋其他民間組織一齊合作嘅。咁但係譬如話講頭先嗰個乾德道嗰、那個，即係因為你嗰個發展商係真係好唔公道嘛！你咁樣去，你大佬你真係其實困咗人入到去，但係嗰個地方你係用唔到嘅，跟住又要收又唔交條匙俾你，話要幫你裝修個地方，跟住做個 open kitchen， 但係 open kitchen 又入唔到職嘅。咁嗰個其實係一個僭建嚟嘅咯。咁後屘之後就可以有啲 deal 係可以即係取消翻嘅。咁呢一個當然啦，可能為數嘅人唔係咁多啦。咁但係我覺得都係有相關嘅影響咯。咁呢一個係喺未立法之前，大家都記得啦，嗰個樓宇銷售咧，一手樓銷售係啦，未有立法之前咧，我哋係爭取翻即係佢哋一個可以起碼同發展商有一個 即係有個談判，咁當然即係樹木化到而家，我覺得最可惜係冇機會再即係呢四年有啲咩嘅大嘅改善咧。我希望即係以後都可以更加努力啦。咁仍然同阿詹志勇教授都係有保持聯絡。 唔緊要啦，咁講下未來得唔得啊？ 喂，但係我講五區公投喎，喂，五區公投係即係我要講咧。 你話咁講啊嘛？ 唔係，我唔會自己個人講，但係五區公投係最影響從政嘅一個經歷。 嗯， 點解咁講咧？ 因為當時08年選立法會嘅時候咧，即係傻更更出到嚟啊，有咩照做啦咁。你有多區咧，你其實係真係去過一兩次，你就即係做完嘢就算。但係公投嘅時候咧，我真真正正感受到咧嗰種真係要打到你落水狗咁噶啦，我係要抹黑你，我係要打你。 都冇乜嘢抹黑你啫。 喂，你唔係個人啊，我哋咁多個都即係冇好日子過，你都記得噶啦。我哋即係傾嗰個協議咧，嗰、那個都唔係容易一個關口啦。跟住當然有好多攻擊啦，你諗下連起義都俾人鬧到豬頭瀝咁樣。咁跟住之後仲要係落到區咧，其實即係以前都冇乜人會喐你啊嘛。咁跟住就鬧啊！成啊 click clack 啊咁，但系我覺得最感動係自己有機會咧，係因為你好多時候落區，有啲站咧你係落咗區好多次，你係真正可以特別係咧，你可以同老人家傾偈，即係其實好多老人家咧係好清楚發生緊咩事，唔係真係以為大家淨係睺蛇齋餅種到歧視先至，即係一定係即係幫建制，而有好多個場口咧，我最記得你記唔記得嗰陣時我哋出個公投報？ 記得 咁嗰陣時，我哋喺度排，咁啊朝頭早咧，即係嗰時好凍啊！你記得我哋一月尾辭職噶嘛？好凍，咁咧喺康怡派就要咧驚人哋鬧到豬頭瀝咁樣咧，就所以咧就喺人哋派報紙個最篤篤嗰個咧，我哋諗住人哋順手攞埋咁啊走啦。咁跟住咧有個派嘅時候，有個阿婆咧，佢淨攣住腰嘅逐個逐個攞，咁我以為順便派埋俾我冇所謂啦，派埋俾你，跟住細細聲講話俾心機啊，我知咩叫公投噶。哇！成嗰一下 咩叫逐個攞啊？即係 一站一站嘅報紙都攞，咁我又 即係星島又攞頭條，星島嘅頭條又攞， 係啦，即係Metro AM 七三零， 係啦，咁攞到嚟，我諗住就攝個位，咪攝埋俾 即係以為佢係廢紙回收啫， 係啦，但係佢其實係好清楚咩事，佢話公投咪即係大家公眾一齊投票咯，俾心機，哇大佬感動到，你知唔知真係凍到不得了，落住毛毛雨， 係咪即場爆喊？ 梗有啦，試過太多次， 佢好容易喊嘅， 怒喊低能到爆，喺灣仔喊， 你都知咧。 喺灣仔喊到咧，直情係嗰啲義工領過嚟望住我，因為實在真係好感動。 我睇頭先你嗰個講法咧 ，critical 啲講句，唔介意啊？ 唔介意。 喂，好似公民黨不食人間煙火，大佬，我哋俾人鬧咗幾十年嘅咯，喺度街度做嘢。 我明嘅。 你好似第一次俾人鬧咁樣，大佬。 對我自己嚟講咧，你話真係俾人鬧粗口啊，指住嚟鬧就真係好少嘅。 係。 即 係 呢個係啦，呢、這個我真係要講事實嘅。有陣時初都唔好識應對，有陣時面皮薄啊，一係咧嗰陣時火滾啊，追住人哋咬翻轉頭，我都會嘅，因為我都係嗰啲火爆嘅人。咁但係我後屘都見到係咯，即係。有好多人其實會幫你嘅咯，因為我記得有一次咧，我喺鴨脷洲巴士站嗰度，咁有個阿伯咧，直情係指住我塊面嚟啊，佢同我好近，因為我講啲口水花，但塊面咧你見到越谷越紅喎，咁啊死啦！我就諗緊究竟我嗱，本來應該保持微笑，因為啲巴士喺前面經過，咁我其實真係唔係好聽得明佢鬧咩嘅，但係又見到佢越嚟越火滾，咁但係嗰陣時我點咧就係、是、我笑得勁得滯，我驚佢仲火滾啲，但係爆血管點算咧？咁所以咧我就保持住一個好奇怪嘅微笑，咁跟住咧終於咧就有啲男士走埋嚟嚇。阿伯算啦，咁咩勞氣做咩啊？即係佢個咩字冇嘢噶，唔粗口啊！係咁勞氣做咩啊？你搭巴士啦，走啦走啦咁樣，即係會有啲男士會走嚟幫手勸嘅。咁、所以即係我覺得香港人都係文明咯。但係嗰陣時真係未試過，唔好介意啊。 因為你 唔介意，我唔介意，我即係直接啲講。 係因為就算係我哋嘅生活圈子，唔係話冇人講粗口，我都係即係大佬和你飛嘅啫，即係老老實實。 你都係粗口世家出身㗎嘛？聽講。 咁又未至於嘅，屋企因為小男士啊，即係我係。單親屋企，但我跟媽媽大噶嘛，即係媽媽唔會無啦啦講粗口噶嘛。咁阿公就係阿婆咁樣係咁多嘅啫。咁但係你話唔識冇可能咧，大佬我起碼即係我起碼知啦。咁但係就即係嗰陣時俾人指住鬧係另一件事咯。即係我最記得嗰陣時去。 但係你都受到懲罰，有冇覺得咧？因為你最後山頂嘅區議會選舉，即係所謂嘅中西區啦嗰度。 你覺得輸咗選舉係咪懲罰咧？你都輸過。 我唔知啊，我就係話我發覺就係我最後做個 conclusion 就係搞親五區公投嗰啲冇乜邊個好下場㗎。 但係對我嚟講，我覺得 鬱敏唔係啦。 對我嚟講係經歷啦。 咁當然有啲佢可以做得到，佢係做啦；有啲做唔到嘅， 其實對我嚟講，我都係經歷。你而家睇翻山頂，啱啱早兩日個新聞咧，我哋黨嘅譚文豪咧咪做即係問咗啲資料嘅，話山頂退翻話無恥人嘅信係全香港最多嘅其中一個區， 做你世界咯咁 就。咁冇乜，咁大家即係我當日企咗喺個票站，2011年嘅時候，我企喺個票站嘅時候，我都見到其實過咗半個鐘，我已經知道唔對路嘅啦。 系 咁、啊、你冇嘅，咁你參加得呢個遊戲，咁人哋做咗嘢，做咗功夫，咁你邊有得好講？我哋都睇住噶，每一年08年加100個選民，09、100、101、100，跟住150，你睇住佢每年遞增，去到臨選舉之前150個。 你個票數好似冇少到咁樣。 我個票數冇少到，已經即係以2011年當年你都知道，我哋又講珠澳啊，又外佣啊，已經打到豬頭，我仲要搞埋。個個都，我淨有個好 friend 係住山頂，搞低個窗。佢話：你唔好再搞私人會所，我就投票俾你。 咩搞私人會所啊？ 你記唔記得嗰陣時私人會所啊？可能你真係唔記得，呢、這個都係 我唔係山頂住 嘅。唔係私人會所咧，當年咧可能我唔敢講係我嘅正職定係咩啦，即係總言之咧係一啲好怪嘅嘢嚟嘅。私人會所咧就係當年咧叫遊樂場地咧，其實譬如話而家講緊嘅高爾夫球場咧，都係以一個超低價嘅地。 哦， 簽約攞翻翻嚟嘅，咁當然係。 咁你就喐啊嘛呢單嘢。 係啦，係啦，你記得，因為呢一樣嘢咧，我哋差啲咧，連立法會嘅資源都攞唔到，因為我係攞咗，我係買咗好多地契，逐張逐張睇嘅、我買咗10,000蚊地契，係攞咗60多個唔同嘅會所嘅地契，逐張逐張揭嘅、因為嗰啲條款咧，每一份都唔同嘅。嚇、咁喂，大佬你做 咁因為山頂你就唔會有個會所，就所唔會有一個。specific 嘅地點嘅會所，但係佢有鎖俾佢。 嗰啲好多嘅好多嘅 residents 都係有會所嘅會籍噶嘛。 嗯， 咁佢覺得，喂，你爭取開放俾公眾喎、哦，我唔係喎，我係跟爭取佢跟翻條例開放俾應該開放俾佢嘅人嚟嘅、哦，講緊嗰啲學生啊 ，underprivileged 嗰啲人、哦，有啲乜嘢問題啊？你知唔知嗰啲條例當年係 因為人哋好貴買個會所，咁值翻嚟 咩？ Exactly， 咁就係根本佢營運嘅時候出現咗問題啦。佢從來冇話過俾個會員聽有機會政府係收翻噶嘛，佢要開放俾某一啲人，呢、這個就係個會所嘅問題啦。即係呢個係管理上面嘅問題、經營上面嘅問題，而唔係我嘅問題。嗰單新聞個 source 咧仲係好怪，但係咪出面料啦？因為嗰個新聞咧最古怪，當時我係睇一個 SCMP 嘅報導啦。你聽完你都會嬲，係咩咧？其中一個條款就係話咧，因為佢要開放俾小朋友啊，開放俾一啲underprivileged 嘅學校嗰啲人，佢話你要開放佢主要係開放個平地嘅啫，你唔使開放個大樓。但係如果你個廁所個大樓嗰度咧，你要開放俾佢，但係咧你唔使提供咧嗰啲例如簡易啊、廁紙啊嗰啲嘢俾佢嘅 toiletry items， 你可以唔使提供俾佢。喂，我一聽到就火滾啦！你諗下，學校要借用你個草地操場我嚟玩下啫，你刻薄到連廁紙唔通叫你孭住卷廁紙帶住個簡易去咩？即係你覺得呢啲嘢冇可能。 同埋好多呢啲會所咧，當然港英殖民地裏邊係咪落嚟嘅問題嘅？因為點解咧？就係、好多係可能係零地價俾個地方你，你自己度起，跟住咧就係基本上係一個俱樂部嚟嘅，你又收人好多錢。去入嗰啲會籍，跟住有 high class 咁樣嗰種。 嗱，當年我哋後屘咧，終於咧係睇到咧，係翻去喺1960多年、1970多年嗰啲 report， 我哋都有睇過。咁我哋其實叫政府檢討嘅啫，但係咧佢哋係以前做檢討做得好好嘅，佢哋直情係我哋睇到中英文係橫倒咁樣寫翻個中文報告出嚟嘅，又有英文報告，即係你睇到嗰陣時佢哋咧係有一班。 但係呢個唔係你輸嘅原因啦，係咪啊？ 喂，咁是但啦，即係 你啲票數冇少過。 唔係，咁你總有人唔中意。 做你世界。就你話齋每年100，咁你又好似唔覺唔覺咁。 咁你點都會檢討嘅，即係咪佢哋覺得我即係喺山頂服務得唔夠多，啲時間排得太多喺立法會咧？咁 part of it 咯，我覺得，但係呢個唔係主要。 咁但係呢個亦都係個現實，就係當你哋又支持話喺呢個嗰度叫咩超級區議會議席，咁但係嗰啲人就始終就有兩個身份咯，一個係立法會。你諗下，我嗰陣時講緊嘅係我係一個區議員，再加埋服務港島啫。如果以而家嗰種咁嘅安排，講係服務全香港。即係嗰個立法會議員，咁你諗下佢嘅工作量？ 因為你，我覺得佢個考量有兩個嘅，一就頭先我講5個公投都要懲罰下啲人㗎，但當然未必懲罰得曬，懲罰一啲可以懲罰得到嘅。第二就係因為如果你有多個 choice 去選出區議會嘅時候，咪即係俾你公民黨攞多席咯。如果你有機會嘅話， 我唔知啊。不過對我嚟講就當年 佢當年都要醒俾阿何俊仁同埋馮檢基啦，乖仔嘛，你通過政改方案嘛。 當年我就冇諗過選超級嘅。你見到如果大家仲記得2011年嘅時候想選超級嗰個咧，即係選區議會嘅時候想選超級嗰個係湯家驊。 但你起碼有個 choice 咩？ 我明，即係對個黨嚟講，你始終有一個機會啊，或者有個可能性啊嘛。咁我都明嘅。咁但係對我嚟講就我自己嗰陣時做山頂做得好開心嘅，即、係我係覺得有即係、做開有感情啊嚇。 有人啊 嚇，咁啊， 我唔識做嗰啲區啊，大佬嚇、啊。我哋嗰啲即係三甲 冇啊，揮手嘅啫。 係咩？咁易 啊？唔係最主要係交通。 靚仔啲得嘅咯喎，靚女啲得嘅咯喎。 傻啦，主要係交通咯。可以話俾大家聽，揮手可以收埋身添咯。 挥手啦，手身 减拜拜肉， 喂，拜拜肉之余，你仲要转噶，转、身噶， 又减拜拜肉，又减腰，系咪？ 收背脊添咯。 啊，不过我觉得听日又唔需要嘅，即系咁 fit 系咪？ 啊，冇啦。 好，呢一次时间差唔多啦，转头翻嚟。 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